漫洒热泪益性增。公稿人黄德生。我第一次见老和尚是2012年初春在义乌念佛堂。因为我这个人头脑简单，说话想怎样讲就怎样讲，所以老和尚见面就批评我，你管好你的嘴，不要乱讲嘢。我听了之后，心里面对老和尚感恩不尽啊！明白老和尚真是把我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，所以看到我的错误就马上指出来了。我和老和尚在一起的时候，感觉自己就好像一个小路仔一样，总是在他面前淘气、调皮，总是淘气地一次次问他，你见过阿弥陀佛没啊？他有没有跟你讲过什么说话啊？老和尚每次都说，老佛爷不给讲啊。现在想翻起来，老和尚几乎一直没有对我讲过什么玄妙的说话，只是教我念佛，始终到底就是教我要老老实实地好好念佛。2012年秋，在义乌念佛堂，老和尚对我们说，南洋人有福报，因为学佛人多，学佛人亦都有善根，因为没有善根念不到佛。跟着老人家为我们讲了《法花经》中一声南无佛加以成佛道的公案。讲起念佛，老和尚头头是道，他说不要以为念一句两句就得啊，不念到一心不乱不算念佛。我当时想追问老和尚一心不乱到底是一个什么境界，怎知说话只是讲了一半就被老和尚打断了，笑着跟我说，一心不乱怎样跟你说啊，没嘢讲。我听了之后觉得非常震撼，从梳化到站了起身，忍不住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怎知一激动，两只手又不由自主地做手势。老和尚当时就批评我，你不要指手画脚，用嘴讲，手不要讲。我马上醒悟到，这个都是自己的傲慢习气又表现出来了，所以对老和尚的慈悲指正感激泪流。刘居士问他，你没得过什么大病啊嘛？老和尚说，我全身找不到没有生疮的地方。一路抬起右臂给我们看，一路接着说，你看看这里生疮生到汗毛都没了。刘居士问，那是怎样好翻的？老和尚笑着说，我都没有去看，只是顾住念阿弥陀佛，自己就好翻了。刘居士对老和尚说，他们想问问你，看看你念佛有没有念出什么境界。老和尚说，有什么境界可以跟你说啊？旁边的吴居士忍不住插嘴说，跟我讲讲啦。老和尚微笑着说，未到时候呢，依家冇办法讲。吴居士仲系好奇咁又问咗一句，咁你见到极乐世界未啊？老和尚讲，你见到咗乜嘢？老佛爷同你讲咗乜嘢？ 都唔好讲，泄露天机俾雷劈噶。你如果见到边个都讲，下一次佢永远唔同你讲啦。你如果系出家，喺戒坛里面应该点样修行，佢都会同你讲到。鍾意出家嘅可以出家，唔鍾意出家嘅你可以做个老斋公，好好念阿弥陀佛。乜嘢时候念到一心不乱啦，老佛爷会同你稍微打个招呼。唔好讲，你如果修行好，人哋心里面都有数，都望住你，睇住你啊，好好念佛。喺我印象当中，老和尚一直都系行信众生，从来冇讲我要做乜嘢。比如刘居士每次同佢老人家安排去参加咩活动，佢都冇推迟过一次，冇谂过自己，只谂住令众生生欢喜心。每次出去放生或者参加咩活动，都需要好长时间。遇到老和尚嘅人都想同佢单独影相，老和尚从来冇拒绝过，逐个配合，一直保持笑容。往往一搞就几个钟头，就是年轻人都受唔住啊！曾经有一次，我车佢翻念佛堂，落车嘅时候，老和尚唔好意思咁讲，将你部车整湿咗啦。我问佢老人家咩事，老人家讲尿湿咗啦。我当时好惭愧，眼泪马上流咗出嚟。老和尚处处为人着想，冇厕所，佢老人家忍住尿满足大家嘅愿望，但系我哋就冇去真正用心体谅一下呢位一百几岁嘅老人家。老和尚唔鍾意麻烦人，佢只要嚟南洋，我就同佢讲，你有乜嘢事就叫佢哋随时嗌我，我随叫随到，想去边度玩我马上就车你去。但是老和尚一次都冇出去玩过，需要到西合院去买念珠同人结缘嘅时候，佢提前几日就会问我最近有咩事情，一定是听到我话唔系太忙，佢先至话我知佢准备去嘅日子。每次我送佢返寺院，佢老人家都一定会俾我一啲番薯、花生之类嘅土特产带返去。为咗令老人家生欢喜心，我每次都乖乖咁欢喜接受。生活当中俾我印象最深嘅是同老和尚冲的几次凉。第一次是在义乌念佛堂，因为条件有限，不是太方便，所以后来老和尚再需要冲凉，我就请他到我屋企去冲。有一次在我们屋企，我同老和尚冲凉，刘居士煮饭，我妻子翻咗工，屋企里面就得我哋三个人。刘居士同老和尚买嘅内衣放喺我车里面，唔记得咗攞出嚟。我同老人家冲完凉要换衣服嘅时候，突然諗起啦，就对佢讲，你坐喺呢度等一阵先，我落去攞衣服俾你换。然后就急急忙忙落楼下，结果一不小心就把门闩埋咗。闩埋之后，我心里面马上就反应过嚟啦，冇攞锁匙， 开唔到点算呢？我先落去将衣服攞咗上嚟，心谂嗌刘居士啦。但系心里面又有个顾虑，怕佢唔清楚我喺边一度嗌佢，就去开冲凉房嘅门。我着急咁去拧门嘅把手，结果门突一声自己弹开咗。我当时激动得好紧要，心谂这个一定是佛菩萨加持啊！佛菩萨是在度话我知，只要你心诚，唔系为自己，佛菩萨一定加持你，帮你将门打开。迷人口说，智者心行。老和尚嘅修行功夫唔系用嘴去讲，人哋系真系做到，令善学嘅人自己去体会。老和尚住世嘅时候，我好惭愧，冇从佢老人家身上学到更多嘅嘢。依家我每日都坚持念佛，反复听老法师讲嘅大经解演义，每日都喺度检查我自己，要求自己嘅每一点、每一滴都要向贤公老和尚学习。所以我对自己将来往生净土充满信心。阿弥陀佛。 因缘生案，南无阿弥陀佛。此篇是根据末学采访黄德生居士的视频整理而成。采访中，黄居士曾经几度哽咽，其直人直语，热心热肠，令末学甚为感动。实则黄居士对贤公体贴入微，贤公发体入缸之前，仲是他亲手为老人家沐浴。相比之下，末学则心觉惭愧，自叹忽如了。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。贤公生前最不爱批评指责别人。黄居士和贤公初次见面，就能够博得老人家直言规劝，必是其诚敬所感。荀子《劝学》入面讲，冇人启问就去教导别人，叫做急躁；问一而答二，那个叫劳刀。浮躁是错误的，劳刀亦是错误的。君子答问应该好似回声一般，不多不少，恰到好处。而佛法最重师道，所谓子闻来学，未闻往教。佛菩萨虽然是同体大悲，无缘大慈，如果无众生请法，他亦不会无问自说。贤公在日，我辈凡夫对面不识，好少有人请法。如今末学向好多人问及对老和尚的印象，竟然好少有人谈及智慧二字。末学猜想，众人虽听师父上人不厌其烦地赞叹贤公，恐怕论及智慧必怀疑惑，却不思无量寿经喜信论曾经讲，不渡文殊智海，难入普贤行门。贤公如果无超人智慧，行持焉能如此圆满。我今实言告语，此文所记答问，有贤公生前视频可证，字字有据，绝无妄言。唯愿狐疑者速断狐疑， 切望毁谤者立生忏悔。古城隍庙有传统对联曰：只是骂个道，打个争，就这般这般，若毁圣谤言，那还了得？不过吃口肉，喝口酒，便如此如此。倘坏心毒胆，怎么样儿？